关于卓决伟人、金正恩阁下领导和朝鲜自强力尼日利亚主体思想全国讨论会参加者，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和奖章。礼物和奖章是尼日利亚人民民主党信用委员会委员、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伊布拉辛曼图8月5号转交给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的。